总在无人之处徘徊，怀疑船只能否靠岸，余生是潮起扬帆，只剩空船残骸，破旧的记忆不在，潮起潮落有人观海，只是在等他人归来，尘封的心想打开，只能带来伤害，人是否都有意外，人们都只相信相信。